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这个的大院有乐之香港奇案。我想大家等到颈长了，卒之等到老学呢就肯开咪呢就讲这个的香港奇案。咁啊，即係請抱歉啊，即係因為依排實在太多嘢做啦。咁同埋咧，我揀咗依一個案件咧，即係並唔係咧，就係嚇求其睇嗰啲嘅資料就可以即刻演繹到出嚟嘅。咁啊，當中咧，我睇完曬所有個案情啊、資料啊、分析咧，我諗咧，我可以用大概三集到嘅時間咧，同大家咧就係嚇將依一單嘅案件啊，佢嘅嚴重性啊，犯案人嘅依一個嘅心路歷程啊。同埋點解佢哋會被啊緝獲歸案啊？咁點解會啊有一班嘅人啊，即係竟然志同道合，可以咧就係咁喪盡天良咧，去一啲嘅弱小啊啊無依無助嘅一啲嘅妓女咧，或者係夜總會嘅公關啊，大開殺戒，謀財害命，唔當佢哋係人係嘛？而當中點解會有咁殘忍嘅依一個嘅心態去形成咧？咁我諗咧。就唔係水過鴨背咁嘅形式咧，就將呢一個個案件咧，就係同大家咧去分享。咁所以就應該咧，就嚇仔細啲嚇，將個案件咧就搭真啲，同埋將我哋見到一啲嘅 finding， 實我啲嘅睇法咧，應該就同我各位嘅網友啊，或者係呢一個個香港奇案嘅呢一個嘅支持者咧，嚇徹底咁樣去分享。咁啊，每逢嚇即係去到年尾嘅時候啦，咁啊，我仲好記得喺舊年啊，即係近聖誕嘅時期咧，我都用咗較長嘅篇幅就去講呢一個嘅林過雲嘅呢一個嘅狂魔嘅呢一個嘅案件。咁今個星期啦嚇，呢一集嘅香港奇案亦都係啊，適逢臨近呢一個嘅年尾聖誕嘅呢一個嘅佳節，咁我希望喺一個兩禮拜嘅時間之內咧，將整個嘅案件咧分幾節幾集咁樣咧。希望就是短則可以用兩集，快則長一點的時間就用到三集，將大家就去剖析這個案情。如果大家喜歡喳喳臨這樣15分鐘了解整個案件的朋友，聽到這裡我希望你轉台或者離開，這裡就是希望給一些想認真了解案情的嚴重性，分析案情的細緻度，同埋要將一啲嘅犯罪人咧，同埋受害人當時遇到嘅一啲嘅境況咧，嚇徹徹底底仔細咁樣分析嘅一啲嘅朋友咧，即係啱佢哋聽。如果你要食即食面嘅咧，我諗 YouTube 裏面咧仍然有好多大把嘅一啲嘅相關類似嘅地方咧，可以俾你去就揾到啊依一件案件嘅一個嘅資料，咁啊唔好嘥時間喺我哋香港奇案身上邊啦。OK， 好啦。呢件案件咧就係發生喺依一個嘅香港回歸之前嚇，依一個嘅1996年嘅。咁啊，當時啦，即係香港啊，有一個嘅現象咧，就係歌舞昇平，哇！大家都紙醉金迷啊！依一個嘅借來嘅地方，卒之咧就要交翻俾依一個嘅中國啊，依一個嘅共產黨啦。咁啊，仍然係依一個嘅港英年代啊接掌嘅時期，咁啊，希望大家都平穩過渡，就唔好搞咁多嘢，係嘛？平平穩穩啊，順順利利到1997順利過渡，咁啊皆大歡喜，各期依一個嘅互相啊就正宗啊東升西降係嘛，咁然後咧就交換咗依一個嘅國旗之後，大家嚇警察上面嗰頂嘅皇冠頭就變咗依一個嘅楊紫荊係嘛，咁啊依一個嘅彭定安就搭船就翻歸啦，咁啊查理斯嚇睇下交代1788啦，亦都翻去依一個嘅英國，咁啊完成依一個嘅歷史性嘅時刻。咁可憐香港人喺嗰個前期咧，就其實就對依一個嘅前程咧就非常之迷茫嚇。究竟係嘛喺以後嘅依一個嘅香港，可唔可以好似阿鄧小平所講，馬照跑就舞照跳咧？咁啊，同時之間嚇依一個嘅97前後啊，會唔會出現一個重大嘅依一個嘅改變咧？嚇，可唔可以繼續可以再揾錢咧？係嘛，大家嘅依一個嘅自由啊，各方面嘅嘢，會唔會係淨係換一支國旗咁簡單咧？我諗啊，今時今日去到依一個嘅回歸之後20多年啦，咁我依一個嘅香港嘅依一個情況，咁啊當然就大家都心中有數，是好是壞嚇，咁啊即係大家就無需要咧就係講大話嘅，就算你點樣塗脂抹粉，都知道回歸咗之後，咁啊即係頭嗰兩年嚇，即係當然啊氹你落搭啊，呃下你啊，咁啊當然就嚇即係唔係好大嘅變化啦。咁但係去到而家20多年之後，香港亦都同以前啦回歸之前嗰個嘅盛況啊，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啦。江河日下，明日黃花，係嘛？已經去到一個嘅衰落啊、破敗嘅依一個嘅邊緣。咁啊，頭先我所講過嘅馬照跑，舞照跳，香港人咧嚇即係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真的很喜欢纸醉金迷酒即财气，最重要的就是吃完饭之后有什么下着，要么就打着局，要么就走去跟商家老友应酬，那当然是落级了。在当时的这个香港呢，哇，大场的当然就有这个大富豪啊，中国城啊，亦都有一些的次等的场呢，或者是中小型的这些的卡拉 OK 夜总会呢，就是比比皆是。那啊，不理啊，笑贫不笑娼，搵到钱就是真章啦，是吧？最紧要的，嘿，不要讲那么多，今日不知听日事，是吧？总之啊，即是搵到几多得几多，点知九七年之后仲搵不搵到的。咁亦都好多嘅人咧，就對前途嘅一個嘅唔地頹啊、唔清曉嘅情況之下，當然就選擇咗要紙醉金迷、燈紅酒綠，係嘛？今日呢一個嘅醉對酒當歌，係嘛？人生幾何，把酒言歡。總之嚇，嗒咗兩杯落肚，係嘛？見到側邊個女伴，咦，散鏡就帶出街，咁啊去喺呢一個嘅食糖水，係嘛？咁啊，大家都嚇，如果喺我嘅年代出世嘅話，都應該聽呢啲嘅古仔，亦都好羨慕啊！哇，以前啲叔叔啊，或者你老豆啊，係嘛？哇，成日就去跳舞落級嚇，然後跟住帶女出街，聽講好多呢啲嘅商家係嘛，招呼客人嘅時候就緊係去夜總會，咁啊亦都好多啊，甚至無當時啊，又話咩大學生又落級做啊，有好多兼職啊，耐唔中執到好嘢啊，咁呢啲古仔大家都聽唔少。咁好啦，咁啊正正嚇。做呢啲嘅夜總會嘅女公關，咁啊即係嚇，你中意做木魚又得，係嘛？啊，中意做金魚又得，咁啊做木魚可能揾得仲多錢，咁啊唔好理咁多啊，笑貧不笑娼，我身光頸靚嘅，你話知我做乜咧？咁樣，咁好大程度上啊，呢啲嘅女公關揾到呢啲嘅快錢，係嘛？咁亦都咧就係因為啊，依錢容易揾啊，身家咧亦都好容易就累積得到啦，咁而成為一啲嘅不法分子或者有啲有心人啊。要作為啊，對佢哋開刀嘅一啲嘅對象。咁而喺咁嘅情景之下咧，今集嘅《香港奇案之寬長三郎案》咧，呢啲嘅夜總會公關咧就成為佢哋嘅獵物啦。咁究竟佢哋點解啊？即係要揾呢啲嘅女士去開刀啊、喐手啊？係覺得佢哋真係容易嚇啊被困啦、啊、貪錢啦、啊，或者係嚇、將佢哋肉財砧板上嘅時候，容易敲詐佢哋嘅金錢咧？定係佢哋先天係仇恨呢啲嘅性工作者啊、夜場啊呢啲嘅啊喺夜晚出街嘅上班女郎啊嚇？定係啊呢啲午夜麗人特別係黑佢真咧？咁今集嘅呢一個嘅香港奇案咧，之後講落去嘅劇情咧，就會 touch base 到依扎嘅啊殘忍嘅三郎啊，點解啊佢哋有呢一種嘅心態會出現啊？好啦，先講講。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尖沙咀嘅依一個嘅希爾頓中心嘅依一個嘅三樓嘅新花都夜總會咧？咁啊，新花都夜總會咧，即係呢啲色圖老馬咧，佢有個綽號就叫做西瓜都夜總會，係嘛？喂，去邊啊？去西瓜都啊！咁樣咁啊，曾經亦都有一個嘅政界人士嚇，同埋一個知名嘅一啲嘅網台主持，咁啊，曾經亦都係俾人哋踢爆過咧，上過依一個嘅西瓜都夜總會啦。咁啊，陳年舊事就無謂講啦。咁啊，即係大家如果有聽開鬱敏踩場嘅呢個時候咧，都知道啊，教主成日講話佢上新花都西瓜都嗰個係邊一個啦。咁好啦，咁你問阿老王有冇去過呢一個嘅新花都夜總會咧？咁老王咧就有幸咧就去過一次咁大把，就同啲老友咧就去過跳茶舞嘅。咁如果你問我咧係咩嘅格局咧？咁樓下咧就有個酒樓嘅，咁然後經過酒樓嘅呢一個嘅樓梯咧，就上咗上邊咧，一開手就當然有啲人啊招呼你迎賓啊咁樣，一打開就有音樂聲響響起，係嘛？呢啲嘅迷幻嘅一啲嘅燈光啊，一陣嘅嗰種嘅夜場嘅味道啊，財拳啊、差妹聲啊，咁跟住你都有啲嚇，哇！即係咁轉嘅一啲嘅女士啊，一啲嘅侍應啊、媽媽散啊，咁樣行嚟行去。有個大廳，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坐廳嘅喎，咁我當然就即係面軟啦，就即係唔中意坐大廳。啊，原來坐唔坐大廳咧，裏邊有一啲嘅私人嘅卡拉 OK 房啊，咁樣，咁啊即係適隨尊便啦。咁好啦，咁啊想問，究竟發生咗咩事咧？咁原來喺1996年嘅8月15日嘅夜晚11點，咁啊有個人咧就單拖咁樣樣去呢一個嘅新花都夜總會啦。咁大家都係會問啦。嚇、啊！去夜總會，梗係即係呼朋結友，哇！又總理，又偉哥，又阿超哥嚇，依、一個嘅搞貓進咁一齊去，咁啊柴娃娃上到去，咁啊媽咪，哎！ 哎、今日我帶阿俊嚟，阿俊咧就即係處男落海啊！今日你點都無論如何，即係你揾一個你幫功夫好嘅，搞掂佢，俾佢帶出街，等佢開包嗱咁啦，嗱依度有錢俾你，一間你俾阿姐姐就封翻封老毛俾佢，賀佢賀佢賀破處啦咁樣，因為講埋好多啲跳皮説話，搞搞震啊咁樣，因為又即係即係你帶啲女仔嚟坐台嗰陣時啊，咁啊扮曬嘢啊，又即係講有啲貴姓啊先生，哎、我啊姓誒。姓呢一個嘅啊，姓蕭嘅咁樣，嚇係咩？你叫咩名啊？哦，人哋都係叫我呢一個嘅燈神噶咁樣，咁即係你就即係老虎係作第二個名落去，就梗係唔係認你自己啦，唔用真名啊。咁我都見慣唔少啊。咁小弟有時去呢啲嘅夜場咧，咁有啲唔識嘅地方咧，我當然咧都話：喂，先生貴姓？姓陳啊，兩位啊，咁啊，你叫咩名啊？陳先生啊，係啊，叫我 Samson 得噶啦。咁樣我成日都用 Samson Chan 呢個化名嚟去。混淆視聽嘅，咁但係奈何自己後屘多人認識咗嘅時候，咁嗰啲係人都知道係鱷魚啦，或者係老鱷啊、啊歐陽啊咁樣嘅，即係你話你自己姓陳叫 Samson 都冇人會再信啦，係咪咁樣講？咁好啦，咁啊講翻言歸正傳啦。咁啊當日喺呢一個嘅1996年嘅8月15日嘅呢一個嘅晚上11:00，咁啊嚟咗一個嘅不速之客去呢一個嘅西瓜刀夜總會。當佢坐低咗嘅時候咧，咁啊跟住有一個叫做翠兒嘅媽咪咧，就開始同佢招呼佢啦。咁啊，翠兒記憶所及眼前嘅呢一個嘅客人咧，5尺6-7寸高左右，好瘦削，外表打扮咧都好斯文，咁又唔係有啲好粗鄙啊、好粗豪嘅聲大大啊嗰啲，好有禮貌，斯斯文文係嘛？咁啊，然後咧就即係叫佢坐一陣間嘅時候咧，就帶咗啲女仔就俾佢睇，咁啊唔係帶咗好多轉，咁啊第2、第3轉到咧，佢就應該就揾到一個嘅女仔咧，就叫做 Annie 就坐佢台。咁通常如果大家你去有夜總會啦，咁通常媽咪就即係寒暄幾句，講幾句之後咧，咁啊，我即刻帶個女仔俾你啊，咁啊帶咗個女仔嚟之後咧，就同佢傾佢偈，係啊，嗱，飲杯啊，飲杯啊，先生你貴姓啊？咁呢一個嘅瘦削嘅斯文嘅男仔，大概30多歲左右嘅呢一個嘅男人咧，我姓陳嘅，我話哦，陳先生你好啊，先飲為敬，咁啊飲杯先咁樣。咁跟住咧就係幫佢叫你飲啲咩嘅酒啊？譬如佢係飲啤酒啦，或者係飲呢啲嘅大酒啦，咁咪開支威士忌啊？啊，威士忌點飲啊？係咪加呢一個道地綠茶啊？或者係加蘇打水啊？定係點啊？吩咐曬之後咧，咁啊即係飲完杯酒敬完之後，帶個女仔嚟咁啊坐台啦。咁啊帶咗一個叫 Annie 嘅嚟坐台啦。咁啊即係第二轉都已經係坐低啦。咁啊通常坐低咧，咁就會問。先生傾兩句之後咧，嗱咁啊，好好招呼啊，陳先生咯噃，咁啊 ，Annie 咧就會同依家陳先生有寒暄啊，如此類推。咁然後翻嚟嘅時候咧，咁即媽咪大概就15分鐘左右就會翻嚟啦，好醒目嘅。咁就睇睇啦，陳先生即係叫阿 Annie 去你咪有啲嘢要做啊？咁 Annie 就借啲意就行開咗，可能就屙督尿啊，又或者係打個轉去洗手間煲支煙啊，定係點啊？點啊啱啱啊咁樣。咁啊，依一個嘅陳先生就即刻就好啊，冇問題啦。我帶佢出街，佢就即刻埋單啊。哇！咁急嘅，點解你即係通常咧？即係有啲人落到去，即係胡死玩爛玩噶嘛。即係以前我哋同啲廣告啲同事去嚇飲酒嘅時候，哇！你即係10:00或者9:00落到去，冇坐翻到去1:00啊，即係你都唔會走人噶嘛，係咪先？即係翻屋企瞓覺啊咁樣。咁有啲人帶出街啦，咁我就唔知啦。咁我翻屋企瞓覺啦，咁呢啲就不在話啦。咁啊，呢位神生依一頭坐低，諗住問佢啱唔啱嚇，即係坐多陣嘅先走啊。佢即刻就即刻話要屌，要帶佢走啦，要出街，要買街鐘喎，咁樣，喂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啲媽咪有時就唔會覺得好奇怪，因為點解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唔係落嚟咧就係同啲女仔就飲酒傾偈、猜妹啊咁樣，有啲友咧就純粹就搏嘢，係嘛？即係純粹要帶女出街啊，發泄呢一個性慾，咁亦都有啲咁嘅客，咁啲媽咪就亦都見怪不怪。咁啊好啦，咁就即係等呢一個嘅 Annie 就翻嚟嘅時候啦，咁就咪同呢個女就好好地交代啦。嗱，呢個人話要帶你去街中喎，係啊，佢話佢喺黃埔住，佢個女朋友就去咗呢一個嘅英國，咁佢養一隻狗咧，近排咧就被車撞死咗，咁佢就好 down 啊。佢話咁佢又想今晚嚟咧就好 free 啦，想咧就輕鬆下，咁啊佢帶我出街啊，係啊，咁啊好啦，我攞手袋啦咁樣，咁佢可能會帶我去呢一個嘅黃埔嗰邊嘅喎。佢頭先又好似都約摸同我講過一樣嘅嘢，咁好啦好啦，咁啊媽咪咧就同呢啲嘅女女咧，即係都交代清楚之餘咧，亦都知道大概佢去邊度。咁有啲朋友咧，即係帶啲女出街嘅時候咧， 通常咧亦都係會吩咐媽咪啊，你幫我安排啲房啦，或者係點。咁有啲媽咪咧就好識做嘅，咁其實下面咧長期都有一啲嘅的士嘅，或者有啲位咧就唔方便咧，就係咁養眼帶啲女就上車咧。咁啲友仔咧就通常咧就喺落街嘅時候咧就嚇媽咪就安排啊某啲車咧就喺附近嘅，咁佢就上車咁直接就去一啲嘅時鐘酒店咧就開房嘅。咁有啲朋友咧就即係大搖大擺我有車咁或者點或者我自己揸又係咁，有啲又咁樣做法。咁今次呢個咧就唔需要媽咪安排佢房係嘛，咁直接咧就要帶佢翻呢一個嘅黃埔啊嗰邊嘅地方。咁啊據稱咧，佢同呢一個嘅 Annie 有講過咧，就可能佢應該係住喺黃埔花園嘅。咁啊，通常咧呢啲嘅資料咧，媽咪同啲女女咧，大家都要夾一夾嘅，因為人客水流柴都唔知咩嘅人去咗呢一個夜總會去幫襯係嘛？你冒冒然帶人出街，咁你都要知道你去邊度啦。咁媽咪會 check 清楚係咪你去呢一個嘅啊杏花小築啊，又或者係咪維多利亞呢一個嘅開房啊？又或者係咪呢一個嘅柯士甸道嗰啲啊，柯士甸小築啊，定係點樣？尖沙咀大概係嗰幾頭噶啦，咁樣你就分清楚大家去邊度。咁原來又唔係去安排一啲嘅相熟嘅一啲嘅時鐘酒店，帶佢翻屋企。咁呢一個 Annie 亦都同於媽咪講得㗎啦，你放心啦，我到步之後咧，我就會 text 你啊，即係SMS 你啊，話俾你知我嘅呢一個嘅情況啊，咁樣如此類推，大家搞大曬。咁呢一個嘅翠兒媽咪咧，咁就即係見咗呢一個嘅Annie 咧，咁啊同呢一個嘅三十零歲、五尺六寸高啊。恩恩瘦瘦屌技唔夠，斯斯文文啊，專喺依一個嘅客人咧就離開咗依一個嘅尖沙咀嘅依一個嘅西瓜刀夜總會啦。咁啊，今時今日依個西瓜刀夜總會執咗九年啦，咁啊即係已經唔存在啦。咁但係當時咧，即係喺尖東裏邊咧，西瓜刀咧都係一個數一數二好多人去玩嘅依一個嘅場。咁當然佢嘅收費就唔似依一個嘅尖沙咀嘅中國城啦，尖東嘅中國城啦，同埋依一個嘅大富豪咁貴啦，咁啊比較相宜啲，平民少少，咁但係亦都係個出名嘅一個嘅所謂嘅大場，咁啊好多人去追捧，咁啊啲客就黐黐咁轉啊咁樣。咁依一個翠兒媽咪目送咗 Annie 同埋依一個嘅姓陳嘅陳先生就離開之後咧，咁佢都要翻去招呼啲客啦，係嘛？即係冇冷板坐，即係基本上九六年嗰個時期嘅，基本上紙醉燈迷，紙醉。即係好多生意啲人咧就係紙醉金迷係嘛，即係亂咁使錢係嘛，即係今日唔知聽日事，即係唔知聽日做冇跳嘅係嘛，咁啊好多客係嘛，總之就忙過不亦樂乎。咁啊，依一個嘅 Annie 最後咧，大概喺11:30嘅半之前啊，咁亦都係有text 過。依一個嘅媽咪 SMS 嗰依一個媽咪就係到咗依一個嘅紅磡一切安好，客人咧就係斯文啊，唔使擔心啊，咁啊亦都有通過電話咁樣嘅情況，咁啊一切都好似平時嘅一啲嘅 routine 啦嚇，水流柴嘅依啲嘅過程啊咁樣啦，咁啊翠兒媽咪咧都冇乜點放在依個心上邊，咁啊咁快咁啊～打烊啦，咁啊即係送咗啲客走，自己翻屋企瞓覺啦。咁啊，翠兒媽咪都不以為意啊 ，Annie 嘅呢一個嘅之後啊，究竟係咪順利出多鑊啊？又或者之後佢有冇翻嚟佢呢一個嘅公司？因為好多嘅時候咧，啲嘅小姐咧話你11:00咁鳩早咧，你屌你老尾，你個個啲友仔都係快槍手嚟噶嘛，係嘛？有啲朋友係嘛，依頭上房，嗰頭沖涼、除衫，跟住賣牙。搞掂事後煙啊，沖翻涼，抹乾淨身，著翻衫，俾埋貼士，落翻樓都係15分鐘，好撚快啊嘛！咁你10多分鐘搞掂咗條女，咁條女睇條鐘，11:45個字上房，係嘛？12:00，屌都搞掂食碗面，你唔翻去，希望有啲客即係飲飽食醉，咁啊去飲酒，飲完酒之後食埋個依一個紅桃拉麵嚇，食埋依一個美點雙輝，食埋個陳皮紅豆沙。12:00到就喺尖東散席啦，就走去依一個嘅夜總會，係咪即係跳舞？係咪嗰個時期一埋手一嚟到，已經見到你翻咗嚟一轉，就唔知道你已經係診咗鑊，係咪就當你新女啱啱翻工嗰只，就即刻攬住你打個機輪先，點知唔知條女之前有冇吹過簫定係點樣？哇！有條鳩味都仲喺個口裏邊就嘴落去，真人真事啊！我係見過有啲咁嘅事件啊，曾經喺大陸裏邊啊，有個傻仔係嘛，即係去跳舞啊，嗰啲人一早就入去。跳舞，點知撞正一條友仔就喺依一個嘅啊廁所裏邊就地正法啦，咁啊搞掂咗就喝埋水送個姐姐走，點知有啲新人嚟到嘅依一個嘅時期， 真係有條友嚟即刻坐低，咁啊見到啱啱又再入多嚟，希望係再坐翻呢一間房裏邊嗰啲嘅客人嘅一個嘅小姐啊，就咁啊就坐低，佢啱眼完坐低啊，咁啊殊不知嚇走過幾巡之後啊，就情投意合啊，打埋茄輪。咁跟住咧，第二朝早有個朋友打翻俾老我聽到啊，嚇佢哋嚇坐咗我琴晚坐過嗰、那個，我喺個廁所裏邊口爆咗嗰條女啊！我聽緊完之後，人都呆埋喺度啊，因為啱啱我依一個朋友就係同佢嗰個口爆咗嗰個嘅依一個嘅妓女依一個嘅舌吻 French kiss， 嚇、哎！我諗起我都係真係，不過依啲係題外話啦，唔好講咁多依啲嘅夜場故仔俾大家聽，免得教壞後生仔啊，係嘛？咁啊，所以嚇即係有時嚇，即係啲小姐出完去之後打個八甲轉，禮手就要翻去，希望可以坐多鑊。咁呢啲係等閒事。但係當晚唔知係咪太爆啦，生意太好啦，阿翠兒就唔為意。究竟阿 Annie 有冇再翻過嚟咧？就再坐個台。咁啊，你都知道啦，晚晚都要飲酒，一搭落床，妝都唔卸就瞓著啦，係嘛？咁啊，如是者，第二日阿翠兒，又唔係好覺呢一個嘅。Annie 又翻工喎，第三日又唔見依一個嘅 Annie 又有依一個嘅啊蒲過頭喎，咦？點解啊 Annie 即係幾日都冇翻工，幾日都唔見人嘅咧？咁但係有時喺依啲嘅小姐，你都知道㗎啦，媽咪都有時都冇撚曬佢哋計嘅，係嘛？你知道很 discipline 嘅，很乖乖女嘅，坐定定嘅，滿於現狀嘅。就翻寫字樓工啦，係嘛？就點會做呢啲咁啊顛沛流離奔波係嘛？呢啲嚇即係所謂自由度高係嘛？但係又話揾到錢嘅呢啲嘅出賣自己肉體啊色相嘅呢啲嘅工種咧係嘛？即係講真係嘛？咁大家都好明白呢個任性啊，有時又係唔係好聽教啊，有時又係唔係好有紀律啊，應該又難玩難賭啊，咁啊即係好難講。咁啊幾日唔見蒲頭，媽咪就自然會諗：誒唔使擔心嘅，冇撚曬錢嘅自然就去蒲頭啦咁樣。咁啊，如是者，一直都有幾日都唔見人，直至到嚇、去到依一個嘅1996年嘅8月22號，距離咧之前啊 Annie 見到依、一個嘅翠兒媽咪見到依一個嘅 Annie 嚇、同依一個姓陳嘅客人咧離開依一個嘅西瓜刀嘅時候，足足有7日。咁而喺依個 moment 裏邊咧，佢收到嚇、警察嘅一個嘅電話，就係、希望咧佢幫手咧。去認一認一個嘅屍體，咁啊點解會有件咁嘅事咧？咁啊原來咧事源咧喺依一個嘅1996年嘅8月22號，喺一個大嶼山嘅十朗嘅一個嘅海邊裏邊咧，有啲嘅神運客咧就發現個海邊裏邊咧見到啊緊一個嘅水同依一個石頭嘅接觸點嘅地方裏邊有一個嘅尼龍袋咧半浮半沉卡緊喺呢個石裏邊，咁係一個幾大嘅一個嘅尼龍袋嚟，咁而觸動佢哋嘅依一個嘅注意嘅咧，就依一個嘅尼龍袋咧係漲卜卜嘅，而喺個袋口裏邊咧就爆開咗，爆開咗突出嚟嘅嘢咧，好似一啲嘅百貨公司色鬼裏邊嗰啲嘅模特兒公仔咁樣，有頭髮啦，有肉身啦，咁而隱隱約約覺得，咦？依、這個唔係模特兒公仔嚟嘅喎，漲漲地嘅噃，誒有五官嘅噃。咁而咧，亦都出現一啲紫紫地啊、紅紅地、粉紅色嘅呢種嘅，好似啲絲斑咁啊，呢啲嘅物體。而整體成個呢一個嘅物體咧，好似一個人嘅軀體咁樣。咁而亦都見到一個乳房外露，咁啊，即係咦，點有個波嘅？咁啊，即係嚇，真係人嚟喎！斷骨模特兒公仔唔會有粒黏㗎，係咪先？咁啊，即係嚇，係人嚟喎！再行真啲睇清楚，哇，係一個已經係發脹咗、膨脹咗。屍體嚇喺個尼龍袋裏邊咧，就突咗半個軀體出嚟，而亦都露出個乳房。咁啊，懷疑直接睇到嘅咧，呢一個就係一個女屍。咁如果假貓進有機會有一日真係唔好彩俾人浸死咗，然後即係俾人揾到佢咧，可能佢而家已經肥到個乳房都好大個咁啊，即係可能亦都俾人誤認咗係女屍。咁但係當日嘅呢一個嘅發現到呢一個女屍嘅神問客咧，就一睇落就即係知道係一個女人嘅一個嘅物體。即刻就打電話去報警啦，咁啊即係法醫同埋警隊就即係喳喳林咧，就係去了解下發生咩事。咁啊是當時咧就係依一個嘅大嶼山嘅水警嘅刑事科有一個嘅主管，一個警司 呢、這個警司就叫冼錦華咧，就係帶隊嘅。咁大家如果有聽過其他嘅一啲嘅集數嘅香港奇案，都知道曾經啊老王都有講過嚇冼錦華呢一個警司嘅呢一個嘅故事。咁啊，冼錦華就係被譽為當時喺九七年前後嘅一個嘅明日之星啊，屢破奇案啊，即係作風又謹慎，辦案又好精密，係嘛？即係喺佢嘅case 佢處理之下咧，十有九中啊！即係屢次都破獲啲大嘢添，咁啊好得到呢啲嘅警隊嘅呢一個嘅關注。咁啊有啲嘅警隊裏邊嘅同事咧，甚至謀講到佢咧咁高能力啊、外貌啊、又得體啊、又穩重啊、成個人嘅氣場啊，都好紮實啊！被譽為咧就係明日嘅呢一個嘅警隊明日之星，好大嘅 possibility 咧，將來啊警隊啊一哥都有得佢做。咁但係奈何啦，即係如果有聽過以前我講過冼錦華嘅案件，你都知道去到2002年嘅呢一個嘅5月16日，咁啊當時嘅 ICAC 咧就喺個酒店嘅大堂裏邊咧就係夾咗佢，點解啊？懷疑佢就係食免費雞嚇，即係食嘢唔俾錢啊，接受他人咧安排佢飲飲食食咧，同埋安排一啲嘅妓女啊，甚至冇玩過呢一個嘅兩黃一後三 P 啊咁樣咁啊。而換取嘅咧，就係佢通知一啲嘅賣淫場所啊，借助妓女揾食嘅一啲嘅集團咧，嚇得到一啲警察掃黃行動嘅預先嘅通風報信，咁啊可以疏散一啲嘅妓女啊，或者邊幾日唔開工啊，如此類推咧，而包俾呢啲嘅賣淫集團嘅。咁呢單嘅案件咧，當然就將呢一個嘅警隊明日之星就拉咗落馬啦，咁啊亦都係坐咗幾碌啦。咁而坐幾碌就唔緊要啊，而係最魚嘅就係俾人哋踢爆。阿冼錦華唔係好得，係嘛？次次搏嘢之前咧都要食偉哥，咁同埋就算佢完事咧，即係15分鐘之內，即係呢一個好撚短途嘅一個嘅屌你老味嘅呢一個嘅防事嘅行為，咁啊俾人笑到面黃。咁呢啲唔講啊。咁但係當時呢一個嘅冼錦華咧，就一個幾出類拔萃嘅一個嘅警隊人員。咁安排到去長洲嚇，即係大嶼山 ，sorry 大嶼山嘅呢一個嘅做水警嘅刑事科咧，係純粹咧就等佢過下冷河啊，即係依個沉澱下嚇，等佢啲光芒啊，唔好咁快爆出嚟啊，保護佢啊，即係接觸下唔同嘅呢啲嘅 department 啊，希望得到更加多啲人嘅呢一個嘅 network 啊，咁啊將來佢做呢一個警長裏邊唔係啊一啊二咧，都有好多嘅呢啲嘅關照，咁啊估唔到佢將來後屘行差踏錯係嘛，食雞嚇，仲要食免費雞，咁但係今次咧佢就負責帶隊咧，就要了解呢一單啊大嶼山嚇喺呢個拾網裏邊揾到一個嘅浮屍嘅呢一個嘅事件。咁當時佢哋一埋手就去睇一睇呢一個嘅尼龍袋啦。咁尼龍袋嘅袋口咧就有啲嘅繩咧就係扎住嘅，咁但係個繩咧就已經係鬆脱咗嚇，掙開咗露出呢一個嘅死屍。咁而喺呢個袋裏邊咧，發現咗咧有四塊嗰啲舉重嗰啲嘅鐵餅。咁呢四塊嘅舉重嘅鐵餅咧，加埋咧成30 kg 咁多。咁啊1 kg 就等於2.2磅，咁啊30 kg 咧，咁大家可以計一計就66磅咁重啦。咁啊好明顯咧，有人就要將66磅重嘅呢啲嘅鐵餅墜咗喺個尼龍袋裏邊，將呢一個屍體咧就抌落海。咁而抌落海咧，就係、是、令到佢咧就冇辦法咧就浮翻出嚟。咁但係就計錯數啦，估唔到，因為嗰陣時咧喺夏天。咁啊，屍體咧就即喺炎熱啊，或者係高温度嘅氣候之下咧，就好容易咧就係腐爛啦，腐爛之後就會喺身體裏邊就釋出好多一啲嘅氣體啦，隨住個內臟 decompose 排出嘅氣體就越嚟越多，整體個屍體就膨脹嚇，即係佢升起上嚟啊，嗰個嘅力咧就係呢四個鐵餅都抵消唔到。咁而更有甚者咧，屍體膨脹完咧，甚至無將嗰個原本包住佢、承載住佢嘅呢一個嘅尼龍袋咧，扎住嗰啲繩咧都掙開咗，咁成個屍體突咗出嚟，浮咗出嚟，咁就睇到啦。咁當時呢一個嘅屍體嘅呢一個嘅面貌咧，就係冇辦法咧，就係可以認到，因為浸咗嚇，即係好一段嘅時間。法醫嘅檢驗咧，就係知道呢一個嘅屍體咧，冇乜特別大嘅明顯嘅呢啲嘅傷痕。咁但係咧，佢嘅死因咧就係因為咧就係窒息而死嘅，而佢窒息咧係應該係俾一啲嘅柔軟嘅呢啲嘅物體咧揞住呢一個嘅口鼻咧，令到佢呼吸唔到咧窒息致命嘅。冇明顯嘅傷痕之餘咧，由於發覺佢身體裏邊冇吸入好多嗰啲肺部啲水咧，即係換句話講，佢死咗嗰陣時咧抌咗落去水裏邊，咁而佢身體嘅腐爛嘅程度啊，相信咧。 佢係喺個海裏邊咧浸咗有三四日或者四五日嘅依一個嘅時間啦。咁而死亡之後咧，佢應該係12个钟头之內咧就已經將依一個屍體咧就拋入依一個海裏邊。咁啊，當時有啲人要問啦，咁究竟啊要幾耐佢至可以浮出嚟啊咁樣？咁而法醫計算啊，睇個身體嘅腐爛嘅程度啊，各方面嘅推演咧，應該啊抌咗落海之後咧，喺48小时之內咧。就將個屍體咧就浮撚出去依一個海面裏邊啦，咁樣咁啊，究竟嚇即係依一個係咪他殺咧，定係啊某一啲嘅原因令到依人死咗，然後至啊抌落海？咁如果唔係咁樣他殺嘅情況之下，會唔會係自然死亡啊？又或者係咩嘅原因令到佢窒息啊？只不過係人哋唔想知道嚇依個屍體嘅依一個嘅主人嘅依一個嘅真面目嘅真嘅 identity， 而將佢抌咗落海，係會唔會係依一個嘅非法處理屍體嘅依一個嘅案件咧？咁當時啲差人都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推演。咁但係啊，即係隨住一啲嘅老練啊嚇嘅啲差人嘅老差骨嘅一啲嘅推斷咧，嗱死者如果係法醫所講係俾人哋嚇用軟物件令到佢窒息致死，然後啊聚咗咁多嘅一啲嘅圓重啊，一啲嘅鐵餅令到佢浮唔翻上嚟，好明顯有毀屍滅跡，或者令人哋永遠都揾唔到一個屍體嘅一個嘅 intention 啊，揾唔到個屍體就冇人唔知得到究竟死者嘅真實嘅身份啊、姓名啊係邊個嘅一回事啊，咁好啦，咁揾得到個屍體，咁但係雖然認唔到佢個樣，咁但係。有兩樣嘢都係可以嚇，即係唔係浸到咁耐嘅時候，未都冇話敗壞得咁緊要嘅時候，就可以憑佢哋嘅牙齒嘅依一個嘅記錄同埋呢啲嘅手指模咧，就可以斷定到依一個嘅身份。咁啊，同時之間嚇，即係亦都要睇下有冇人有報失依一個嘅人口啦，咁樣。咁就喺17号咧，原來亦都有一個嘅丈夫就打鑼打鼓就去揾老婆。咁一個咧就喺美孚新村住嘅，係一個佢嘅夫婦，咁就話唔見咗佢嘅老婆。咁啊喺呢一個嘅15号開始之後就冇見咗佢老婆。咁啊17号之後咧打滴電話佢都揾唔到嚇，亦都咧就係冇咗佢嘅呢一個嘅信息。咁啊決定咧就係報案，就要揾佢究竟啊去咗邊度？咁啊希望差人咧幫手咧就係協助尋找呢啲嘅失蹤人口。咁啊而知道有單咁嘅事件啦，咁啊即係邊個唔見咗老婆啊？原來一個姓譚嘅一個嘅女人，叫譚銀杏，銀杏個名字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八果啦。譚銀杏就唔見咗，咁啊20几岁人，咁啊譚銀杏唔見咗，咁啊咦有個咁嘅人啊，咁啊咁啱我喺大嶼山十朗揾咗個浮屍，有冇阿譚銀杏嘅一啲嘅？身份證明文件啊、相片啊，又或者啊，即係佢睇過邊個牙醫啊，如此類推。咁死者嘅丈夫當然就即係如實就有幾多料就報幾多料啦。咁而法醫亦都係憑牙齒嘅依啲嘅資料嘅依啲嘅 record 啦，同埋手指模咧，配合依一個所謂嘅失蹤人口啊譚文肯咧，就 find out 咗喺一個大嶼山嘅依一個十浪嘅海邊嘅依一個嘅海面浮屍啊，原來就喺依個8月15号。就已經開始唔見咗嘅依一個嘅譚文恆，咁而依個譚文恆就正正就頭先我之前所講喺西瓜刀翻工藝名叫做 Annie 嘅依一個嘅女公關啊。咁啊嚇，我老婆死咗啊，咁點解有啲咁嘅事㗎？嚇咁但係你而家至報警，你唔早啲講，唉，我老婆成日耐唔中就走撚咗去玩，就唔出聲嗰啲，咁我都見怪不怪嘅啦。咩見咗兩日至唔見到，至出聲啦，咁樣，唉，點知真係出咗依件事件啊？咁樣係咪肯定㗎？阿 Sir 係咪真係肯定係我老婆嚟㗎？咁手指模喎，牙齒合呢啲 record 都認咗係喎，係嘛？咁係你老婆，揾多個認下得唔得啊？咁你啲同事佢邊度非要翻工，我揾佢嗰啲同事嚟驗下得唔得？咁所以咧就喺依一個嘅。8月22号之後咧，差人亦都係嚇揾到人上依一個嘅尖沙咀希爾頓中心嘅依一個3楼嘅依一個嘅新花都夜總會，就揾依一個嘅翠兒媽咪啦。咁翠兒媽咪咧就嚇知道嚇 Annie 嚇死咗，搞錯啊！咁佢就覺得好震驚啦，因為嗰日只見到佢出街中係嘛，仲話俾佢聽去黃埔，咁但係個屍體就竟然喺大嶼山係揾到，咁啊 Annie。點解會去咗大嶼山㗎？又去依一個嘅黃埔出街中嘅？咁 咁 Annie 亦都去到呢一个嘅殓房里边咧，就系帮手就去认尸。咁 Annie 做得呢一行咧，其实佢认人嘅呢一个嘅伎俩就好叻嘅。譬如你今日见到，哦你好啊，你好啊，啊贵姓啊，哦萧先生你好吓，啊你贵姓啊，啊我要叫做陈先生，哦你好你好，上次你嚟过啦，你上次坐个女仔叫 Amy 啊嘛，系咪啊？啊系，爸爸真系好记性啊，啊跟住啊你叫咩名啊？哎我记得你啊，你有一个你姓黄叫细柒啊嘛，我记得你，你上次坐嗰个女仔好似新闻主播噶嘛，系、哎、你专门拣嗰啲女仔好似嗰啲，哎我记得你，我记得。好撚好記性噶嘛，咁呢一個嘅媽咪咧，最撚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記得佢自己叫過目不忘。咁但係眼前呢個屍體擺佢台面咧，跟住呢一個嘅驗屍台裏邊咧，咁呢一個媽咪阿翠兒睇完之後咧，都拗撚曬頭，都唔知究竟呢一個係咪曾經幫佢共事嚇呢一個嘅西瓜刀夜總會裏邊嘅呢一個嘅女公關阿 Annie 阿譚銀杏啦。咁啊，其實叫得銀杏。做小姐你其實都幾撚大鑊噶，白果白果咁樣，日日坐台都食白果，你真係含得撚橡皮糖。咁啊，眼前見到依一個嘅屍體脹撚到假貓進咁樣，五官就擠埋一齊，以前嗰啲標誌啊，即係嗰個嘅樣貌啊，完全咧就已經係認唔到，係咪？即係完全啲面目模糊啊咁樣。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即係只可以就話翻俾差人聽。嗱，當日咧就係佢喺11:00嚇，就同一個嘅男人就出緊咗街，咁啊亦都講過俾佢聽嚇，即係佢去過依一個嘅黃埔，就會做一個嘅接客嘅依一個嘅過夜嘅服務啊，即係出一次街嘅依個嘅一次性交啊咁樣樣嘅情況。咁冇曬依啲嘅消息，就只係知道去過黃埔。咁啊，老公亦都即係都心如止水啦，即係都知道樣嘢加加埋埋都係嚇老婆就瞓喺咗依一個嘅驗屍台裏邊，咁當時好多嘅差人都會諗咧，即係通常呢啲嘅案件究竟係咪會唔會老公係所作所為咧？係嘛？咁啊，即係老公係咪依一個嘅殺死老婆嘅黑手咧？尤其是你太太竟然做夜總會公關，係嘛？又接客又成成，係咪因老抽成怒知道老婆出邊又同啲男人過夜啊？屌你老尾閪，即係頂唔撚順啊！大陸冇啊，會殺人咧，就喺依一方面咧，一直都可能會去調查啊，去諗下各方面嘅嘢。咁但係奈何差人咧，就亦都揾唔到一啲咩嘅證據。咁啊，亦都知道老公同佢即係冇乜太大嘅呢啲嘅仇口，亦都有不在場嘅呢一個嘅證據。咁你唯有就向第二地步嘅地方去諗啦，會唔會係仇殺啦、欠債啊、各方面嘅嘢。咁當然啦，即係Annie 亦都要諗一諗係嘛，即係 check 下佢一啲嘅。個人嘅一啲嘅資料啦，包括銀行啊、手機啊各方面嘅嘢，全部都係啲差人佢哋要揾嘅一啲嘅資料嚟啦。咁而差人就首先就去揾一揾啊 Annie 嘅銀行裏邊有冇一啲嘅帳目嘅一啲嘅奇怪嘅嘢，或者俾人撳過卡啊，如此類推嘅嘢，即係可以一啲嘅資料可以揾到。咁啊，殊不知咧，一查就即刻 find out 咗有啲好奇怪嘅一啲嘅資料啦。原來 Annie 嘅户口裏邊咧，就經過三個唔同嘅。电动运营机咧就提个款，咁啊包括咧喺依一个嘅8月16日嘅依一个嘅凌晨2:00，就喺依一个嘅黄埔花园嘅一个 ATM machine 里边咧，俾人捉咗10,000元出嚟。咁然后咧又喺依一个嘅8月17日啊嘅依一个嘅晚上傍晚嘅6:00，又俾人咧喺长洲咧就捉到10,000元出嚟。咁而又喺依一个嘅8月20日嘅夜晚嘅9:00。又喺人咧就喺一个嘅红磡芜湖街咧就捉咗10,000元出嚟，咁而剩低嘅银行嘅结余咧就得翻83.幾，咁即系换句话讲咧，连续三次咧俾人哋捉咗30,000元，咁啊然后咧就喺唔同嘅地点，咁啊点解每次会捉10,000元咧？原来银行嘅 limit 咧就每日嘅柜员机里边提款咧，你系唔多过10,000元嘅上限嘅。咁好啦，差人咧一睇咁啊呢一个嘅数据。就好吻合啊 ！Annie 當晚就曾經喺依一個嘅8月15日嘅晚上11:幾就同人哋出過街，咁而喺8月16日嘅2:00就已經俾人捉錢，又喺依一個嘅黃埔花園嗰度，咁差人就會即刻覺得就係，咦，可能有一個嘅情況就係 Annie 可能就會俾人哋禁固，或者係俾人哋逼佢講出一啲嘅銀行櫃員機嘅依個嘅提款卡嘅密碼，然後捉咗10,000元出嚟。咁而差人亦都相信咧，其實第一次捉到錢之後，試嗰張卡係真係 work 嘅咧， 咁啊 ，Annie 咧就應該就凶多吉少，就可能咧就俾人咧就殺人嚇，就依一個嘅滅口。咁而第二次點解再喺依一個嘅長洲嚇拎多10,000元嘅咧？咁即係兇手咧就入咗去依一個嘅長洲裏邊去捉錢啦。咁而差人就即刻會諗啦，係嘛？即係咁照計係咪已經喺黃埔裏邊殺咗人，然後嚇即係將條屍運到去依一個嘅長洲？咁然後再喺長洲附近咧，就係抌落嘅依一個個海度咧。咁然後抌完屍落海，咁又再翻嚟依一個個紅磡附近再捉第三次錢咧。因為差人就相信啦，以根據個地形啊、水流啊各方面，如果喺紅磡黃埔嗰度抌條屍落海咧，條屍漂嚟漂去咧，都會喺翻紅磡嘅依啲嘅海岸附近咧，就係一定會突着陸嘅。只有可能去到依一個嘅長洲抌落去咧，順住依啲嘅水流咧，至漂浮到去依一個嘅大嶼山。咁但係差人就會有好多嘅疑點啦。究竟點解可以嚇即係搬到條屍去依一個嘅長洲，定係夾咗依一個嘅 Annie 嚇，即係生勾勾嘅時候捉佢上船，帶佢去依一個嘅長洲，然後再殺害佢，然後再抌佢落水，包喺迷包袋裏邊聚咗啲嘅鐵餅，然後至抌佢落水，然後至漂浮到去依一個嘅大嶼山咧咁樣。咁差人亦都係喺依一方面裏邊咧，就做咗好多嘅問卷，咁啊就即係問下喺一個嘅16號啊、15號啊依啲嘅時間有冇見到一男一女啊？根據依一個嘅媽媽神啊翠兒所講啊，30歲啊、5尺6-7寸啊、瘦削啊、斯文嘅外形，姓陳嘅依一個人啦、啊。咁啊差人亦都就會問卷有冇見到人咧，就係用一啲嘅推車仔推咗一啲嘅麻包袋嘅物體去過依一個嘅碼頭附近抌嘢落海啊？有冇啲咁嘅資料啊？如此類推，有冇見人搬過一啲嘅車裏邊啦，咁問呢啲咁嘅資料。咁啊，同時之間，咁啊，好記得依一個嘅翠兒媽就講過啦。依一個嘅客人點解嚟夜總會尋歡咧？咁佢就話咧，佢女朋友就去咗英國，自己只狗就俾人撞死咗。咁啊，所以咧就係嚟散心，希望就揾啲女嚟開解一下佢咁樣。咁啊，又住喺黃埔，咁啊，差人就背上一啲嘅 parameters， 狗主姓陳嘅，住喺黃埔嘅，撞死狗嘅。有冇一啲嘅上門求診啊？揾依個診所狗獸醫去幫下手去揾醫病嘅一啲嘅資料，配合依啲嘅 data， 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嘅大概嘅一啲嘅 findings。咁原來咧喺依一個嘅紅磡裏邊咧，大概有86個嘅狗主係姓陳嘅。咁而當晚嚇喺依一個嘅8月嘅依一個嘅前後附近左右咧，有冇姓陳嘅狗主曾經佢只狗就俾車撞死過咧？同埋有個啱得咁巧咧，就係喺1個月之前左右嚇，96年嘅6月左右咧，就有一個咁上下嘅一個姓陳嘅一個狗主架車咧，就喺黃埔花園嗰度咧，就俾只狗就俾只車撞死咗，咁啊拎個只狗咧就去診所裏邊咧就求醫啊。咁而當時啊，找得翻依一個嘅狗主，原來就住喺依一個黃埔花園。咁啊，差人就即刻上門就去揾依一個嘅狗主啦。咁又係姓陳喎，乜咁啱嘅？陳先生，你又係姓陳啊？咁樣係啊，陳生你貴姓啊？咁樣咁知道佢係真係姓陳。咁但係依個友就知道佢涉嫌咧，就係同依單嘅新花都啊嘅公關小姐浮屍大嶼山拾浪嘅事件有吻合。咁佢就拗緊曬頭，叫曬救命，梗係冇啦，阿 Sir， 我真係唔入呢啲嘅夜總會去花天酒地嘅，我有女朋友㗎，我冇做到啲咁嘅嘢，我老婆殺死我㗎，我唔會做啲咁嘅嘢，咁何況送只狗上去，我女朋友都喺度㗎，女朋友做我呢一個嘅見證，我冇去過新花都，冇溝過女，冇殺人啊，阿 Sir 咁樣，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差人亦都就即係喺條線就會斷咗啦。咁同時之間，亦都係要揾下究竟有冇健身室啊，或者係啲嘅 gym 咧，就唔見咗啲嘅鐵餅啊，有冇人攞咗啲鐵餅走啊？咁啊，即係亦都發散曬呢啲嘅資料，希望咧就可以揾到啊呢啲嘅情況，可以揾得翻呢啲嘅資料出嚟，咁啊繼續去尋找。咁但係當時負責 in charge 嘅差人亦都有諗過嘅一樣嘅嘢，喂，只要係嘛，即係如果呢一單嘅案件，呢一個嘅殺人嘅呢一個兇手係嘛？佢唔知點解有一個嘅 gut feel， 覺得呢個殺人兇手咧，呢、這、一個疑犯咧，唔係第一次犯呢一個嘅案件，亦都將來必定會再次犯過。唯有就係等佢再犯案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就將呢一個嘅兇手更加多嘅證據、更加多嘅一啲嘅資料，可以做一啲嘅 mapping， 希望可以咧就係盡量咧就將佢咧就繩之歸案。咁但係亦都好擔心啊！唉，要佢再犯案嘅時期，係嘛？即係換句話講，分分鐘有其他嘅受害人賴嘢，咁就係、是。 淋得你橡皮糖，咁就扑街，系咪？咁好啦，咁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大家都吓唯有就悉心去再等嘢，希望有啲嘅更加多嘅资料啊，随住啲 CID 继续去明查暗访，可以揾到呢啲资料出嚟。咁就系隔咗一段唔系好长嘅呢一个嘅时间咧，咁就喺呢一个嘅1996年嘅9月12日嘅一个嘅早上。當時負責查案的啲嘅 CID 咧，就收到依一個新花都嘅媽咪啊，翠兒嘅一個電話，咁就喊曬口面咁樣，啊，好內疚啊，哇，好唔開心啊，咁樣嘅情況。咁啊，差人就即刻就係趁依一個嘅查務未開波之前咧，就喺依個新花都咧，就係上去就同依一個翠兒媽咧就傾偈啦，咁啊瞭解下發生啲咩事啦。咁原來阿翠兒媽咧喺有一晚咧就飲到大咗，咁啊～落班打烊嘅時候咧，就想揾啲 friend 咧就去宵夜啊咁樣。咁啊打咗個電話，一打個電話之後咧，有個男人聽電話。咁咦？點解男人聽電話啫？我應該揾女人嘅噃。咁睇一睇自己朦朦鬆鬆，即係醉到都走到三分醒啊！你知媽咪都會飲得低嗰個電話。誒嚇 Annie 嘅電話嚟嘅？點解？誒死撚咗嘅噃？點解個電話有人聽嘅？咁啊！佢就好撚醒目，即係阿翠兒媽都人急自身，即刻就係話：，哎呀，阿蕭生啊，你好，誒，依排咁耐都唔嚟幫襯啊，你唔好以為你即係好知名啊，即係好叻啊，即係你都有時你都知道啦，我哋小本經營係嘛，即係啲姐姐都係要食飯噶嘛，係嘛？你唔好以為你才子，你嗰條風流數都要找噶噃，嗰條過夜數你幾時還啊，蕭生咁樣，你揾邊個啊？啊！你唔係蕭生啊？唔係啊，打錯，嘟一聲收緊咗線，哇！賴嘢啦，係嘛？即係即刻，好彩佢人急自身，係嘛？佢嗰個電話係 Annie 嘅，竟然啊，即係打咗有男人聽，好彩佢就即係老屈啊！蕭生就即係調過夜數，唔撚找數啫，係咪？咁啊，冚撚咗佢線，咁佢都唔夠膽再打翻電話翻去俾依一個電話，咁禮手第二朝早就即刻 call 阿 Sir 就報料有件咁嘅事，咁啲差人就即刻就即係攞咗佢個電話啦，依一個翠兒媽嘅電話啦，咁亦都即係攞咗個電話就知道佢曾經喺幾時幾時同依一個嘅 Annie 就聯絡過，咁最後一次嘅通電話之前嘅就係8月15日嘅11:00有依個 SMS 亦都有依一個電話通電過，咁就引證翻就配合咗阿翠兒媽當時所講佢依一個嘅曾經通過電知道報過平安嘅一件嘅事件啦。咁而跟住咧，亦都係追尋緊啊！依一個嘅Annie 啊，阿譚文恨啊，個手機嘅依一個嘅電話嘅一啲嘅通話記錄，咁啊攞到佢個電話，知道佢係邊一個，咁啊即係即刻 check 依一個電話公司啦。咁而發覺依一個嘅譚文恨啊 Annie 嘅手機咧，曾經喺依一個嘅8月16日咧，去到依一個嘅大概係16、17、18、19依啲嘅時間咧。瘋狂咧就係打過依啲173173嘅依啲嘅電話幾十次嚇，8月16日到20日打過依173173嗰啲嘅電話，咁大家都當然知道173173就嗰啲叫咩嘢古惑過三關啊，快啲打俾我，我等住同你傾偈噶 ，honey 嗰啲嘅電話啦，即係嗰啲係 sex talk。嗰啲嘅鹹濕電話，每6秒6毫嘅電話，如果大家都記得，咁嗱，我離身我一次都冇撚打過嘅，我唔知阿偉哥同埋超哥有冇打過啦，係嘛？咁啊，仲要打咗好撚多次錢添，咁啊，啱啱大頭啦，點解阿 Annie 嘅電話去咗個男人嘅手上邊，仲瘋狂咁樣打每6秒6毫嗰啲嘅屌你個鹹濕電話嘅？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咧？咁樣，咁第一。依一個電話，除咗打啲173之外咧，就冇打其他依個電話。到最後接個電話就喺依一個嘅9月11日晚上，即係12月12日嘅凌晨，依一個嘅翠兒媽打個電話俾一個 Annie 嘅手機，而家男人即係依一個唔覺意接撚咗。咁點解 Annie 會個電話會落到依個男人手上邊咧？真係陰差陽錯。咁照計即係 Annie 已經死咗，咁翠兒媽接佢就唔會打佢依個電話。咁你話即係唔係依一個嘅陰差陽錯、神推鬼恐啊？翠兒啊，唔覺意俾阿 Annie 叫佢打佢電話而 find out 咗，好人都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咁而當時就啲差人就會 check 翻啦，究竟佢打173呢啲嘅電話喺咩地區啦？全部都集中咗喺依一個嘅紅磡區，包括就喺依一個嘅紅磡嘅依一個嘅觀音街啦。咁依一個嘅愛民村嘅依一個嘅德良樓啦，咁亦都喺依一個嘅倫敦戲院啦。 咁好可惜，差人上次再打電話翻，依家俾依一個嘅Annie 嘅手機嘅機已經係熄咗機，唔會再接任何嘅電話。咁啊，懷疑咧當時依一個嘅擁有而家 Annie 依部電話嘅男人咧，可能已經將依部電話毀屍滅跡，整撚爛咗，即係冇辦法去再揾到佢嘅 location。Otherwise 佢只要打多一次嘅電話，知道佢喺邊度接收咧，就可能就會即刻 call 到狗仔隊啊，或者巡邏嘅依啲嘅警察咧，就幫手咧，就係負責咧，就係即係將佢咧就係繩之歸案。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唯有就叫阿翠姨媽係嘛，再俾多一次一啲嘅資料。今次咧就將依個所謂嘅陳先生嘅外貌啊、特徵啊、appearance 啊，用呢個電腦拼圖咧，希望拼到佢一個佢大概嘅一個樣貌。咁而都發散曬啲人咧，就去揾呢一條友仔喺紅磡呢一區域裏邊有冇見過相關姓陳嘅一個嘅男人啦。咁啊，依度就繼續要再揾啦。咁同時之間，差人亦都係希望將佢嘅呢一個嘅拼圖，就希望利用警察局裏邊一啲嘅大數據去揾下，會唔會有相關嘅在逃人士啊、通緝犯啊，又或者啊，即係再要多長呢個時間去類似去升一升，會唔會 synchronize 到一啲身份證裏邊類似嘅人嘅一啲嘅樣貌啊、特徵啊各方面嘅嘢，要收窄呢一個範圍。咁但係挑頂一定要好長嘅時間咧，至有機會咧就係做到呢一方面嘅呢啲嘅配合啊、matching 啊咁樣。咁啊繼續啊，差人有差人嘅呢啲嘅 matching 係嘛 ？CID 有 CID 繼續嘅問卷去再調查。咁啊 Annie 嚇即係死咗啦，咁啊屋企人就傷心啊，媽咪啊媽媽神有呢一個嘅好惆悵，咁亦都知得太多，咁啊擔心嚇，即係有人會報復佢啊，殺佢滅口啊。咁差人亦都揾咗一啲嘅 CID 咧，就跟住佢啊，陪佢翻工啊，各方面去保護佢，驚死人咧就會上門尋仇。咁亦都希望啊，如果佢真係有人上門尋仇，呢一個嚇陳生嘅呢一個嘅嫖客，咁啊一上門尋仇嘅時候，可以咧就有 CID 埋伏啊，就將佢捉捕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同時之間，差人亦都係唔想放棄啊，咁就會諗下啦。咦，其實喺長洲裏面咧，佢曾經抌過，懷疑佢喺嗰度抌過依一個屍體落海。咁照計，如果佢開頭嘅一個嘅假設，今次嘅依一個嘅新花都女公關嚇，即係浮屍案，如果唔係第一次，亦都唔係最尾一次。咁我哋不如查下，會唔會長洲裏面都有曾經有啲嘅失蹤人口？咦，可能都會可能有一啲嘅啟發喎。咁啊，90年代香港嘅警隊已經係配合咗依一個電腦啊、資料室啊依啲嘅幫忙。咁啊，即係依一個嘅 request， 只要 run 一 run 機咧，就可能咧就好容易查到有冇啲咁嘅類似嗰啲失蹤人口。咁啊，果然咧就俾佢哋咧就揾到一單嘅一種嘅失蹤人口咧，好大好大有一大嘅 possibility。原來就喺1996年嘅依一個嘅6月10日，曾經咧就有一個嘅女公關，就叫做張華美，就同客人咧就出街咗之後咧就再冇出現過啦。咁而佢翻工嘅地點咧就係依一個嘅旺角嘅亞洲皇宮夜總會，嗱利申啊依間我就真係未去過啦。咁我唔知阿偉哥啊有冇機會去過玩過啦嚇，亞洲皇宮夜總會我真係未去過。咁啊個場係點我都唔知啊。OK， 咁但係即刻就即係。覺得件事好有趣喎，咁而唔見咗依一個嘅叫張華美嘅女公關咧，又係20多歲，咁啊同老公咧同埋一個歲半大嘅仔咧，就係住喺依一個嘅嘉湖山莊，即係天水圍嗰邊。咁啊屋企人咧就係報案，咁啊就喺依一個嘅12日左右咧就報案，就話唔見撚咗佢。咁啊屋企人就話咧，即係曾經咧佢亦都有啲失蹤嘅一啲嘅記錄啊，譬如突然之間走撚咗去澳門玩幾日就唔撚蒲頭啊，打通宵麻雀打到天光達旦啊，又唔撚話俾個電話俾屋企人知啊咁樣，有成日都有啲啊離家出走啊唔見人嘅一啲嘅記錄。咁報完案之後咧，差佬就亦都係因為知道佢有啲咁嘅特性咧，就只係定咗一啲嘅失蹤人口處理，就冇真真正正做一個嘅專案去調查。咁啊，直到嚇6月10日到而家就唔見咗人啦，到而家。咁啊，知道佢喺依一個亞洲皇宮夜總會翻工啦，咁啊又係去長洲，又係唔見咗人啦。咦，兩單案件好有一個嘅巧合嘅依一個嘅牽連。咁啊 ，CID 就即刻再去依一個嘅亞洲皇宮，就揾下當時啊張華美跟嘅一座組嘅依一個媽咪。咁啊，依一個媽咪咧個名就有趣啦，唔知係咪佢細個嗰陣時睇過一套戲就係、是《知否世事常變》。变幻原是永恒，呢套电视剧就叫家变。 咁當時呢一個嘅女主角就叫做樂林，咁由阿汪明荃飾演嘅。咁而個媽咧，呢個張華美跟嘅呢一個嘅媽咪咧，又叫做樂林。咁啊，唔知佢樣係咪成個汪阿姐咁樣樣啊？係嘛？咁啊，即係一嚟到嚇，媽咪又叫做藝名叫做樂林，咁啲 CID 都屌都打緊咗個突啦咁樣樣。咁而阿樂林咧就講得翻咧，當晚喺6月10號嗰陣時咧，呢個張華美失蹤嘅呢一個嘅情況。咁我就好記得喺當晚裏邊咧有一個客。外貌咧就30来岁，又系5尺6-7寸高左右，好斯文瘦削，又系叫做姓陈。咁呢位陈生坐低咧就摆明来意噶啦，佢即系好苦闷，要揾条女咧就想陪佢去长洲就过一晚夜，5000蚊嘅呢一个嘅过夜价，有冇女介绍？咁啊，当时咧就系有一个嘅泰籍嘅艺名叫做嘉嘉嘅呢一个嘅公关小姐咧就有兴趣坐佢台，但系咧知道咧5000蚊嘅浴金，但系要跟佢去到呢一个嘅长洲过夜咧，咁啊嫌路程太远，就耍手兼零头。喂，5000蚊过夜，屌笋本，咁啊即系喂90年代五叉嘢吓，即系半万，咁即系有冇小姐肯制？咁啊弹咗就俾一个叫张华美嘅20几岁嘅呢一个嘅女士咧，呢一个嘅女公关咧就坐佢台，咁又系啦，即系。坐咗唔係好幾耐咁啊，即係媽咪翻嚟問台嘅時候咧，咁佢都即刻叫媽咪埋單就出街啦咁樣。咁啊，媽咪就嚇咁快嘅，屌手仔都未拖夠，咁就即刻就制咗出街搏嘢咧，咁撚緊要即刻過夜。今晚你搏得幾多次啊？咁啊，咁啊即係阿樂林咧就吩咐咗啊，即係呢一個嘅問清楚阿張華美，究竟你係咪真係要去㗎？咁佢去啦，冇所謂啦，順便因為我有朋友喺呢一個嘅長洲裏面住嘅，咁我第二朝早去探下佢地址，出翻翻嚟啦咁樣。咁啊，媽咪就同佢講：咁啊好啦，你入到去報個平安啦咁樣。咁啊隔咗冇幾耐咧，當晚咧。又是这个11点17分左右呢，咁亦都收到这个嘅张华美嘅一个嘅电话通知啊，乐林阿姐呢，阿姐啊，我而家已经入到长洲啦，咁客人就好斯文对我好，唔使担心，咁即好似我头先讲啦，我有两个 friend 就喺长洲，听朝早搞掂晒啲嘢收工呢，我就去探探佢，咁我只出返返嚟啊，唔使担心啦咁样。咁这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嘅 message， 最后一个嘅通讯，最后一个得知嘅这个嘅电话。咁差人得到呢一个嘅消息啦，咁啊即系谂下，咦，究竟吓呢一个嘅张华美而家个时间喺六月十号而家都仲冇见人，咁究竟佢系点咧？会唔会俾人哋禁锢啊？定系已经系死咗咧？咁样咁，但系当然唔方便就系同佢屋企人讲，或者系佢怀疑咧，其实好高成数咧，因为张华美咧已经系不在人世。如果两单事件有牵连嘅咧，即系换句话讲，好快咧呢一个嘅张华美咧。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咧，又好似一個嘅譚文恆咁樣咧，俾人哋禁固啊，問到佢嘅呢一個嘅自動櫃員機嘅呢個密碼，就捉啲錢出嚟，就可能會殺佢就滅口啦。咁但係亦都未有一啲相關嘅浮屍嘅啲嘅報道就揾到啦。咁啊，呢啲 report 未有啦。咁啊，究竟呢一個嘅張華美喺邊咧？咁差人都拗緊曬頭。唯獨是佢即刻就要諗嘅就係喺六月十號夜晚大概11点零钟去到呢一個嘅長洲碼頭裏邊，有冇細路電視影到當時張華美落船同邊個人就落船去離開呢一個嘅長洲碼頭咧？呢、这個就最重要的一個嘅線索。如果揾到呢啲嘅片段啊，就知道呢個人係邊個咧，咁就搞緊掂食碗面啦，就好大程度上就可以 identify 到呢一個嘅疑兇係邊個。咁但係奈何啦，即係全世界啲細路電視都係咁撚樣啊！你唔撚想俾佢影到咧，佢就偏偏就屌你老尾閪影撚到你。你好撚想揾撚到影撚過你嘅呢啲嘅資料，就揾嚟揾去都揾唔夠到。咁啊就依一個事件咧，就是、Murphy's Law 嚟嘅，就又係咁撚樣，就要揾個六月十號夜晚嚇深夜11点几離開依個長洲碼頭嘅時候，嗰啲嘅片段咧，屌你老尾閪就有咁啱得咁巧飛機撞照，就真係揾唔夠到。咁又斷撚咗條線，咁冇計啦。咁唯有就即刻就要即係要揾呢個陳先生嚇，即係又係姓陳嘅呢一個嘅夜總會嘅呢一個嘅客人，個樣貌係點啊？即係當然就要揾阿樂林阿姐啊嚟呢一個嘅做一啲嘅拼圖啊，做一個嘅描述翻當時一個客人嘅呢一個嘅樣貌啊咁樣。咁唔知係咪阿樂林阿姐記唔到啊，定係真係有啲嘅其他嘅外在嘅因素啊？拼圖咗出嚟呢一個嘅樣貌咧，竟然咧就係同新花都阿翠姨媽拼出嚟嗰個陳生咧 雖然兩個都是正神，不過啱啊，陳先生，但是兩個的樣貌就大相庭徑嘅，兩個都不同嘅。點睇還睇，一個就是偉哥，一個就是屌你老尾閪啊超哥嚟嘅，兩個都不同樣嘅，咁啊即係兩個人嚟嘅，就唔係兩個都好類似。咁即係換句話講，究竟係阿翠姨媽記錯人啦，定係阿洛林姐噏錯樣咧，定係更有甚者嘅係兩個不同的人呢？咁其實會唔會有兩一夥人係合謀做呢啲嘅夜總會小姐嘅呢啲嘅世界咧咁樣？咁啊，大家都会谂啊，究竟啊张华美去咗边咧？系嘛，会唔会喺呢一个长洲附近嘅水域漂浮紧咧？或者埋咗咩嘅地方里边咧？咁啊，又唯一一样嘢，差人即刻要做嘅，就系、是、即刻要揾一揾喺呢一个张华美嘅手机嘅呢一个下落，咁啊即刻 check 佢个电话 ，check 佢打出嘅打入嘅电话。当然最后嘅就系打两俾阿呢一个嘅洛林阿姐，而之后嘅。全部都是又是173173173173都是173每6秒6毫的电话。咁因为呢佢唔系自动扣数。当嗰个嘅付款嘅呢一个嘅 invoice 出咗而一段时间之后佢再冇找数呢手提电话公司呢一个嘅 mobile 嘅 network 就即刻就 cut 勾咗佢单。咁差人都好几 certain 啦。虽然而家认图认出嚟嘅呢两个嘅陈生个样貌都唔系好似样，但系得出一个结论嘅，好大嘅 possibility 都系有牵连，因为两个失踪女士嘅手机曾经都俾人疯狂打过173玩每六秒六毫嘅呢啲嘅 talk sex talk 打爆机，咁换句话讲，好大嘅嫌疑咧，应该有一个嘅集团，有一个或者两个以上嘅人咧，专门打呢啲夜总会小姐嘅主意，可能会将佢哋威逼。然后将佢套出佢哋嘅自动柜员机 ATM machine 嘅提款卡嘅呢个密码，然后搞一啲谋财害命嘅呢啲嘅事件出嚟。咁好啦，事情一直到发展落去都茫无头绪，直至到后尾有一个曾经喺骨场里边呢一个嘅做事嘅呢一个嘅骨灰姐姐走去呢一个嘅差馆去呢一个嘅报案。咁就喺呢一个嘅1997年嘅1月20号、6号。佢就有一个嘅女士咧，就系话佢咧，就系曾经咧，就系俾人咧，就系拉咗去呢一个嘅长洲嗰度咧。佢喺1996年嘅12月18号，就俾人咧就系捉咗去呢一个嘅长洲嘅度假屋禁锢咗好多日。而喺呢个禁锢嘅过程里边咧，将佢轮奸啦、非礼啦、性侵啦、虐待啦。同埋逼佢咧就係交出啊呢一個嘅佢嘅櫃員機嘅呢一個嘅密碼撳錢嘅，咁但係呢一個喺個骨牆裏邊嘅骨灰走得出嚟，咁佢嘅藝名叫做阿燕嘅一個嘅女子咧，點解佢嘅待遇又冇似張華美同埋阿 Annie 啊譚文恨嘅呢啲嘅遭遇走得甩，唔使俾人哋咧就係抌落海浮屍大海咧，咁啊點解會咁樣咧？下集嘅呢一個嘅香港奇案，我再同大家講講。阿燕惨被人哋买街中带出街做外快，然后跟住遭逢嘅一啲嘅惨痛嘅长期禁锢淫虐呢一个嘅折磨嘅呢啲嘅经历，好快希望喺今个礼拜五我可以第二集出街同大家咧就系讲讲呢一个嘅香港奇案宽长三郎嘅第二集嘅呢一个嘅故事，记住追落去，拜拜。